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 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掉下来，朋友们在弹琴唱歌，十分自在。昨晚冷雨洗过，空气一万无可来。我看到奇妙的星空，就隐藏在对面的你。感到春天的雪花就飘落。 不知道这个时候听这首歌，听到歌词里面唱到天台的时候，一些球迷朋友会不会有一种冲动，想把烂柿子呀、臭鸡蛋什么的丢向收音机，丢向我？啊，别急别急哈、啊！你肯定想说，哎，看我们的心情，面对世界杯的一些比赛已经这么起急了，你居然还敢在广播里面放这样一首歌？什么什么我在天台？ 戴毅，你给我从收音机里爬出来，爬出来就是电台贞子了。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黄小岛，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天台。其实我没有那么坏，我只是想通过这首歌比较轻松的旋律和它的状态，顺便也借用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帮助一些过于较真的这段时间看球赛比较较真的球迷朋友放松一下心情，矫正一下心态。因为的确有一些球迷就说了，说你看我喜欢的德国队、西班牙队、葡萄牙队、阿根廷队都回家了，这世界杯还有什么好看的了，干脆别看了之类的话哈。其实我想可能更多人都认同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世界杯其实是一次全世界球迷的一次盛会，一次聚会，所以即便是在世界杯的赛程当中，我们可能看不到了某些巨星球员，某些很有富有盛名的球队，但如果说你真的足够爱足球的话，真的很喜欢某位球员，爱到骨子里那种爱，你还是可以从欧洲杯啊，从他们的各自俱乐部的一些比赛啊，德甲、西甲这样的比赛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且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比在世界杯上踢得还要精彩，因为可能在俱乐部里比赛的时候才是他们最真实的状态吧。所以今早凌晨爬起来看英格兰对哥伦比亚这场比赛的朋友，尤其是还是支持英格兰的球迷朋友，我想可能此刻心情还是不错的，也该找一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哪怕只是利用一下下午的时间听听歌小憩一下也好。3:06，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 The floor show, kicking with your torso. Boys getting high and the girls even more so. Wave your hands if you're not with a man. Can I kick it? Yes, you can. I got, you got, we got everybody. I got the gift, gonna stick it in the goal.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Music for your masses. Give no head, no backstage passes. Have a proper giggle, I'll be quite polite. But when I rock the mic, I rock the mic. You got no love and you're with the wrong man.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If you can't get a girl but your best friend can,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位 DJ 联系，通过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Robbie Williams Rock DJ， 在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上面，花艺小四表演的时间尾声部分唱的就是这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一般来说呢，我们去 K 歌的时候可能开场都要有一个热身曲目，对吧？不知道你的热身曲目是属于哪个风格的，什么类型的，但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来一首曲风张扬的。 多可笑，事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 没错， K 歌的时候喜欢选一个曲风张扬的人，刚才跟着唱了这首歌。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一首热情的，能够调动 K 歌小伙伴热情的老歌作为开场，就比方说这首歌就是我的菜。很多人都很喜欢陈淑桦这首《笑红尘》，浓浓的武侠风，还有洒脱逍遥的人生，仿佛唱着歌的时候就进入到那样的世界当中了，也是我们很多人记忆当中很难忘的一首经典老歌。当然也要感谢陈淑桦大气洒脱的演绎。和你一起唱，邀请你来一起唱，有请 Eason 陈奕迅。 慢慢塞的盔缸心境去波动，悠悠白白的叮当，林对林，海滚在背对空气， 陈奕迅演绎的首歌，名字叫做《瓦咖喱》。我咖喱够啊！这个节目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不要记错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Sing with me。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then I'll take care of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Dirty dancing on top of the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Let me。 如果说你去跟小伙伴 K 歌的时候能够演唱一首这样很有 feel 的英文歌的话，你想想你的身边就会瞬间增加很多的迷妹。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刚才我就有唱啊，在片花当中的时候我在唱是怎么唱来的，好能把你忘了吧。其实很少有人在 KTV 里唱这么惨的歌哈，确实有演绎的成分。平时和你唱节目时间上半时段都不算太长，所以等听友留言时间呢也不是很充裕。但今天很凑巧看到了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月香琴的留言，他说爸爸今天过生日，开车刚从机场接上他，现在我们打车回家的路上，期待可以从电波送给我那来自于黑龙江的老爸放一首他会喜欢的歌，那选择全交给我喽。 希望叔叔能够喜欢这首《松花江》。差不了多少，算是一代人。我知道一般来说，像我们的父亲，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是故土难离哈，很难让他们说跟我们一起飞去哪里，去那里旅游啊，去这里玩玩啊。如果这两天来北京游玩的话呢，北京其实很热，带着老人家出门旅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和你一起唱，上半时段正在直播当中，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也把这首歌还有这首歌名当中美好的祝愿带给月香琴，还有像月香琴这样的孝顺的儿女，戴佩妮美好时光，我们下半时段待会儿见。 我试着打开城市的一扇窗，一瞬间发现我的世界已变了少，少我的风。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下午将有对流云团生成发展，午后山区有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方面，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6层的公共图书馆正式运营，这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分馆之一。除了具备所有公共图书馆都有的借阅功能之外，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还有一项特色活动，读者可以在书店的1层到5层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只要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挑选到的书就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读者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把新书借回家。近日著名主持人金一丹携新书《那年那信》走进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在书中，金一丹以信中信的方式和40同堂大家庭的后代交流，引出了信的故事。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在他看来，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是一块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保加利亚文学的译作现在在市场上很少，出版小说集更是首次。保加利亚文学是最早的斯拉夫文学，发端于9世纪，小说集收录了保加利亚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18位作家的41篇经典作品，是对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创作完整过程的真实记录。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Radio. 时代印，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我是大艺，欢迎继续回到和你一起唱，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上半时段我放了一首属于我的 K 歌时候的热身曲目《笑红尘》，然后听友在微信平台上面问了，说谢谢 DJ 带，热身已经热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蹦擦擦，蹦擦擦， 陌生经过的 继续听歌。就仿佛可以让时光瞬间静止在此刻，然后我们把酷暑炎热还有城市的喧嚣通通都挡在耳机以外，所以这一切呢，这一时刻那些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只需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蹦擦擦，蹦擦擦就好。 你是画风一般的脸庞，我不需要你有多漂亮，我愿把我的怀抱天为你发光。 我是在一个音乐流媒体软件上面听到这首歌，叫做所以来吧，来自于房东的猫，而且看到了特别有趣的留言，有一位听友叫做小卖部留言说，你是房东的喵，我是租客的汪，我们在同一栋楼里却还不认识对方，你等一场属于你的邂逅，我等你走进我的围墙，所以来吧，别让爱错失掉最好的时光，所以来吧，在主人还没有搬家之前，请让我们来一点荡漾。我觉得这样的词，这样的文字真的太美好了。下午3:38和你一起唱，欢迎你来， 情侣走挤满，意外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茶杯来分你一半，感激这夜为我伴，跟你一起我不管，热吻杯中满，摇杯中情茶馆，情深我款款，怎么你在望窗畔？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 哎，在想什么？想着你女朋友呢？你没有女朋友当然不信啦，没理由。你挺好啊，因为没人喜欢你，或者有你不知道啫。 租客的汪， 嗨，你好，我是房东的喵。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没有女朋友，我是一只单身汪。突然觉得刚才任蔚娴的这个红茶馆当中的 OS 部分可以正好跟所以来吧的歌词部分衔接在一起啊，如果演绎的不是很好哈，请多多包涵。3:42继续和你一起唱，也欢迎在微信平台上面给戴宇留言。 In so many waysI'm attracted to you. Take a day off life. I gotta see you. Coming over right now. Make yourself ready. Let's get high from each other, slow and steady. I don't care if we love or not. All I know, I wanna make you happy. Wanna make you happy. I know we just. I know. Feel wanted you naked, wanted to make you blush. Baby, don't be nervous, relax your mind. Gotta say your loving is one of a kind. I don't care if we're in love or not. All night. All I know, all I know. 说我要结束节目了，刚才来说上半时段不算太长，下半时段节目时长更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七月四号星期三的和你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时间，戴毅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有请韩雪。也祝你周三下午工作愉快，拜拜静，拜拜哭念情，拜拜微笑，还有拜拜费劲儿留言的老听友们，不管你们在忙还是在忙，感谢，明天见。 回到竹林，开始思念的蔓延，抬头望尽的是透明的未来，只是双手无法触及的蓝天，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探索生命意义，可你看来耀眼，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深呼吸一口气，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幸福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传送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